第44集，惩罚。 顾元白雷霆手段，气势骇人，然而再滔天的权势也遮掩不了他的体弱。不是薛远瞧不起小皇帝，而是事实就是如此。小皇帝这么娇，再颠都能颠坏了，再怎么样团上几层的袍子坐起来也比马背来得舒服。还好小皇帝的体重很轻，驾马回去时注意一些，应该就不怕了。 不用，把袍子拿开吧。 圣上，莫要逞强，现在城护着，您还能少受些苦。 道理清楚是清楚，但男子汉大丈夫，哪有骑马在屁股下面垫衣服的。 顾元白不说话了，薛远瞥了他一眼，主动说道， 圣上，有人来了。 他扬起缰绳，猛地踢了一下马，顾元白惯性朝后的落在了他怀里。薛远护着他，驾马朝着不远处的策马声而去。马匹比来时慢了很多，小皇帝脊背挺得直直。薛远瞧他晃悠的身形，心道怎么这么倔？他伸手将顾元白往怀里一搂，让他靠在自己身上。 圣上，臣这胸膛也是能靠的。 被一个男人这样护着，顾元白觉得丢人，他让薛远松开手。薛远倒没听见，不止不听，还搂得更结实，生怕顾元白摔下去。前方楚卫同侍卫长赶到，他们停马翻身下去。 圣上可还好？ 受了些轻伤。 顾元白没出声，冷脸下了马。薛远跟在他的身后，正要再说些什么，就听圣上语气冷厉道， 跪下。 扑通一声，在场的三个人全都跪了下去，眼睛盯着地面，跪得规规矩矩，脑袋低下，乖乖顺顺地臣服。 到现在朕训了薛远多少次了，让他知道多少次的疼了，但他就是不怕。 顾元白的声音听不出喜怒。 薛九瑶，你胆子怎么这么大？这么大的胆子，连朕都不怕了。朕没让他上手，他就敢亲自抱着你。让他放手，他当作没听见。哪条狗会这么不听话？ 薛远神情一凝，他眉目压着，深深腐败。 臣不敢，臣请罪。 整个气氛凝滞，犹如结冰，谁都不敢大声喘上一气。薛远又是一个请罪，良久，圣上才淡淡道： 薛水，这条路上的马蹄印子碍了朕的眼，你既然骑马奔了一程，那这处就交给你了，先跪一会儿，再将这里擦干净。什么时候一点印子都没了，什么时候再散职回府？ 是。 薛远埋着头，看不清表情。 臣遵旨。 说完这话的薛远，一刻钟之后就知道自己说的轻松了。等他跪完之后，圣上已派宫侍牵着宫中的马，来回在这条路上踏来踏去，马蹄上还踩着不知是泥水还是马粪的东西。薛远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，看着满地的泥泞不出声。这里活活成了一个马粪池，皇帝的举动明晃晃，一点也不怕薛远看出来，他就是在和薛远说，朕不高兴，朕一点也不高兴。既然你不怕疼，那你就去泥里马粪里滚上一圈吧。 头发那么软，脾气却那么硬。 薛远撸起袖子，刚想放下手臂，却从手上闻到了一点清淡的香气。 这宫里头的香都这么厉害，那天天穿着这衣裳的小皇帝，岂不是自己身上各处都是香的？ 不得了，和之前那枚手帕那件皇帝穿过的衣衫上一样的香气，既高贵又奢靡的宫廷熏香味，只有贵族才能用的好香，这香染上衣衫后就会弥留久矣。就抱了顾元白那么一小会儿，手上就染上了这香味。 寝宫内的顾元白还不知道他是在想什么。御医送来了药，他自己给自己上了药。上完药之后，顾元白披上衣服起身，药膏的味道在宫殿之中四散。守在一旁的田福生担忧地问道： 圣上伤得怎么样了？ 蹭破了些皮而已。朕什么时候少受这些伤了？齐王说了些什么？ 齐王殿下一直求着见您。 哼，还有脸见朕？ 自下完了宗亲之后，还真有不少人在府中彻底查探了一遍，有监察处的人暗中相助，真让这些宗亲找出了一些卢峰的人。这事儿可把宗亲们吓得头冒冷汗，接受顾元白赏赐的时候都哭得泪流满面。齐王和他的一大家子就被无情地关在监狱之中。对待没有实权、没有能力还心比天高的人，顾元白一向不给他们留面子，但也不能太过分，因此齐王一家享受的都是单间监狱，每日好吃好喝的供着，还有表演节目在眼前上线。就是这节目表演的有点血腥和可怖了。养尊处优的一家人亲眼看着犯人在自己眼前受刑，各种各样的残忍手段和血腥气息在周围飘散。如此过了几天，齐王一家肚子空空，饿得睡不着觉，但一点胃口都没有，看见那些大鱼大肉啊就想吐。几天下来，人人憔悴不已，都瘦了一大圈。 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，我是当今圣上的亲皇叔。 齐王刚开始还仗着自己是顾元白的皇叔，在狱中要让那些狱卒将他放出去，可几天之后，老人家已经失去了生气。 皇上，我要见皇上，求您网开一面呐。 网开个屁，留你一命不过是因为你还有用，都培养起下一任皇位候选人了，还讲究什么宗亲情分？齐王敢插手，敢肖想皇位，还蠢得同卢峰的手下商量着肖想皇位，这样的皇亲国戚简直比薛家老二还要蠢。不给他一点教训，他下次还敢。 顾元白认为齐王背后一定还有朝堂之中的人，官职还一定不低，不然就齐王那个怂货指卢峰手下的怂恿，他还不敢。顾元白吐的那口血可不能白吐，他不好对齐王一家人用刑，就只好采用精神折磨了。说起齐王，顾元白就想到了齐王的那个小儿子。 他口中所说的聪慧堪比朕儿时天生人善的妖子，似乎叫做顾文。 圣上记得是因着圣上说无需将那顾文小公子也抓起，因此顾文小公子还在齐王府内被奴仆照顾着呢。 先帝在时，齐王还算是乖觉，他如今敢如此大胆，都是想着朕身体不好，想冒一冒险， 实在可恨。 田福生最知晓圣上为大横朝做了多少打算，知道圣上每日有多么勤政，哪有皇上这么好做的。但齐王一事也给了顾元白提醒，下一任的接任者也必定会在宗亲内选择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